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， 有品质的生活品，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骗，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。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！即日起至本月底，位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的北广购物体验店将进行改造升级，届时体验店暂时停止对外营业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如您有需要，可以拨打400-015-5151进行咨询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Go，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佳，李佳你好。 周老师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啊、说这个一日十三岛，百岁不显老，说要使皮肤好呢是周礼加红枣，还有一种说法说一日十三枣是青春永不老，等等等等，反正这些呢都说明这个大枣啊，在咱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， 对， 是健康的，它是营养的。 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大枣，枣的味道，像咱们说枣泥糕啊、枣泥酥啊、枣仁粥啊，然后呢，本身它又是非常滋补营养的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大家天天吃枣，可是未必所有人都吃过好枣，未必只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枣到底怎么才算好。 我跟你说这个枣啊，其实小的时候咱们吃的那个枣都挺好吃的啊，什么粽子呀，还是好多的这个食材里边都要搁枣啊， 对对对对， 因为它好吃嘛，啊，提味嘛，还甜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枣一上市以后啊，尤其现在啊，真的很难找到那种特别好吃的枣。 哎， 但是最后呢，我也是弄了一个规律哈，就是说找那种靠谱的，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枣，那儿的大枣还是保证你小时候吃到那种甜蜜的枣的味道。 和田大枣能够保证品质，和田大枣现在非常有名。 是。 那么和田大枣为什么它那么有名？它好在哪儿呢？第一，它皮儿薄， 皮儿薄， 对吧？你看您吃好多那枣，还得撕皮儿，都给拉嗓子，真有那种的。 特厚啊！ 新疆和田大枣那个皮儿特别薄。第二个核小。哎，您吃枣，您花钱买多少钱一斤？咱不管它，但是您知道那核吗？那个核越大，您是不吃的，它越大占的体积越大呀，咱花钱吃的是枣的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皮儿薄核小，还有一个叫肉质紧密。 对，而且肉还厚， 肉厚，肉质紧密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想想，有那种特别大的枣，一捏瘪了， 空的， 对，空心的。您吃的不就是枣皮儿和核之间那层果肉吗？果肉，这种和田枣，好的和田枣，果肉的水分散失之后，果肉依然非常紧密密实，直接捏能捏能弹起来。Q 弹的跟乒乓球能不能弹。第二个，直接它自己本身水分虽然没了，但是那个枣啊外面它不会塌陷进去，它褶子都不出来，不塌陷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果肉紧实， 对，它撑着呢， 对，所以这时候它里边 Q 弹，有弹劲，有咬劲，这果肉您吃一口再试一口，然后吃到嘴里甜，真甜，没有什么酸味杂味。 没错没错，所以吃到这样的枣啊真是一种享受啊。 对， 其实人家新疆那边的枣好呢，也跟他那个地理环境，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的， 啊， 充足的日照啊，所以使他这个枣啊非常的有营养。另外他这个冰川雪水灌溉，所以呢非常的结晶健康。另外他那个沙质的土壤啊，昼夜的温差啊，使他那个所有的那个水果含量都非常， 糖分特别好， 糖分含量非常高。那另外他是自然风干的啊，所以呢他吃起来呢就特别的甜蜜饱饱满。 对， 但是市面上的这种自称是自己是新疆和田枣的人特别多。 对， 但是你一吃一看啊，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 你要是没吃过看过什么叫新疆和田大枣的，你可能让他们上当了。 是 啊，您吃过见过了，你就说那你看那枣完全不行。 所以在这样的还是这个再怎么教大家，可能都会有打眼的时候，啊。 对对对。 还是大家在买这种枣的时候，要看它的这个平台，看它的这个渠道啊，这点很重要。你像我们北广购物呢，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。 对对 对， 对。 所以今天我们说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枣，这是没有意义的。 对， 所以呢您就放心吧。 嗯，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给大家提供七大袋啊， 嗯， 七大袋，每袋是468克， 是的， 有零有整， 是的， 468克，相当于500克是一斤吧， 是 快一斤了， 是的， 468克， 七大包， 七大包， 将近七斤。 对，那市场价呢就得300-400块钱了， 是的， 啊，有时候这个小商小贩他收多少钱是多少钱， 嗯， 啊，就尤其来自于这个新疆和田的价格真是挺高， 嗯，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您听好啊，这个七大包的话呢只要199元， 是 199元，我除了一下啊， 将近七斤，199， 对，合一袋呢也就是28块多钱， 是的， 啊，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，这一大包真的是挺大的，哈哈，而且关键是质量非常好哈， 嗯， 好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其实这个枣啊平时咱们一定要多吃点，无论是小孩老人，嗯，啊女人，像 女人更要多吃， 嗯，啊一定要多吃，因为它里边呢含有很多人体特别需要的有益成分， 像很多的维生素的含量，这个大红枣当中特别多，包括维生素 C 呀，啊，对吧，对人体来说非常好，而且呢你这种枣当中它本身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全都有，对吧，然后您吃的时候也非常简单，您可以直接当零食干嚼着吃， 对呀，啊， 是没问题的， 啊，哎 QQ 弹弹的那个很好吃，吃零食不可怕，吃不好的零食膨化食品油炸 才可怕，那 才可 怕呢， 您吃点这种的靠谱的，下午饿了一个枣，小姑娘一个枣， 嗯， 啊， 下午餐齐了 没问题，仨枣基本吃饱了都， 嗯， 对吧，您就可以吃个枣，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也挺好的，然后再过一段您说您还可以怎么吃呢，我熬粥， 嗯， 我们起白米粥当中煮着喝，您再讲究点炖汤，炖汤的时候您放点什么，放个雪梨， 嗯， 啊，放个这个咱北京大烟梨，对吧，您放个银耳，放俩红枣，别放冰糖了，您让那个天然枣香您融进去， 嗯， 这不都很好吗， 对， 对吧，啊，这些您都可以想怎么吃怎么吃，您的招一定比我多， 嗯， 直接泡水枸杞红枣， 对， 直接泡水，您放点西洋参放点红枣泡茶都可以， 对， 怎么吃都行，但是您尽量保持一日三个这样的枣， 嗯， 您吃一段时间您自己看看， 嗯， 对吧， 其实在民间当中啊吃枣的这种办法真的是非常多， 对 啊，所以咱们每家里边呢一般都要备一些枣的， 哎， 今天这个机会来了，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枣， 嗯， 而且呢质量非常好，那么刚才我跟李佳我们俩这个尝了一下，真的个儿也大，肉也厚，皮儿也薄，核也小，吃起来特别的甜， 嗯， 然后真是感觉那个小的时候吃那个枣那感觉，就吃完了根本停不住嘴， 是啊， 嗯，车特别的诱人，无论是当这个零食啊白嘴吃，嗯，还是说您平时什么泡水啊泡茶呀做饭里边搁呀什么的， 嗯， 都是可以的哈，啊， 嗯， 煮汤泡酒啊反正都可以啊， 对， 所以真的多订几组吧，啊， 我教大家一方法，嗯，家里可能有小孩的时候，比如说比较小的小朋友的时候，您把枣煮了皮撕了核剔出去，直接让他吃那个枣那个里边那个东西， 对， 特别有营养， 嗯， 特别好，给小孩多吃点都没问题， 嗯，好， 这七大包枣订完之后我告诉您，您尝完了您只会觉得自己订少了， 是的，所以呢我们是这么提醒您啊，您真的可以多组订购， 啊， 因为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各种的节年假是非常多， 对， 啊，像这样的好食品的话呢到时候用的时候您就方恨少了， 对， 啊，咱们是七大包468克，也将近一斤一大包，七大包， 嗯， 那么市场价呢挺贵的啊，咱就别说了，那今天呢我们199合一包28块钱， 是的， 啊，您就可以拿走了，所以呢像这样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呢多订点啊，我是给您做一个这个建议啊，多订点所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另外我也提醒一句，就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推荐过这个新疆的和田枣啊， 嗯， 当然那次也卖得非常好，经常断货， 嗯， 但是今天这批我觉得比去年那还要好， 对 啊，它那个个儿又大，皮儿薄，而且它肉确实比去年还厚，所以它更加的新鲜，咱们实话实说， 我们北广购物也是，啊，北京电台也是帮大家不怕更好， 嗯， 对吧，我们一定要好上加好， 嗯， 一直在给您寻找好的， 对， 这是我们现在我们能力能找到好的枣， 嗯，是的，好的，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疆的和田大枣啊， 嗯， 咱们是七大包，那每包呢是468克，也就是将近的500克，一斤一大袋啊， 嗯， 那么一共是给大家七大包，199元，199元和28块钱一包， 是的， 真的是非常的合适，性价比非常高， 太好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啊！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咱老百姓买东西，这商场、超市、互联网选择多了去了，但都不如在北广购物来的实在。北广购物是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。不仅广播里听得见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广购物还能看得见，产品精挑细选，电台帮您质量把关，您就放心买吧，